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归路》，墨宝非宝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第十八集。 陆延辰回屋，床上的秦小南早踹开了棉被。陆延辰将那小胳膊腿都塞回去，开始收拾秦小南的行李箱。衣服下压着几本新书，是归小买的。里面唯一拆过封的是本英文版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他拎出来上床翻看。刚当兵那阵子，英语忘得厉害，那时老中队长就教育他们，奥运时执行任务的核心特警都要会英法日韩阿拉伯和西班牙六国的日常交际用语。越大的国际赛事，大学英语六级证书也越会是选拔要求。虽然这些和边防上的他们没太大关系，陆延辰也都听进了心里，重新把丢掉的英语捡回来，平时混杂着俄语蒙语轮着学。毕竟算是正经高考过的人，虽然化学物理公式搁在他面前肯定是谁也不认识谁了，不过外国语倒磨练得不成问题。陆延辰将秦小南裹到暖气边上，靠床头翻看了二十几页，察觉小孩醒了在盯着自己瞧，他偏头去看床头闹钟，刚四点半。秦小南七分迷糊三分清醒，仍惦记着陆延辰的终身大事。 继续睡。 想听我小阿姨的事吗？ 快睡。 我去画他家的地形图给你。 秦小南咕哝着翻了身，裹着棉被蹭下床去。陆延辰想阻止，可小孩已经光着脚丫子抱了纸笔回来，打着哆嗦缩在稍许温暖的暖气旁，似模似样的画起来，还边画边讲。 归小阿姨的家，你看这是门，进去之后左边是换鞋的，然后这儿是客厅。 陆延辰也就没有拒绝，单手撑着头将小孩子的被子仔细掖好，借着光去看纸上的图。那是归小的家。归小这趟出差有十几天行程，途经广州、成都、台北、澳门，最后到武汉。他是一人吃饱全家不愁，历来都是借着出差四处旅游的，唯有这次是多一个小时都不肯在外面耽搁。最后飞去武汉前，他硬说自己还有急事要返京，将要开会的一大伙人约在了机场餐厅，边吃边聊，吃完就登机回北京。被负责人概括是三个小时武汉机场游。归小这么赶只有一个原因，表弟安排了初五下午带陆延辰去见见秦小南的新班主任。归小左右都不放心，上飞机前和陆延辰通了电话。快半个月没见，两人只通过两次电话，一次是归小离开北京登上飞机前，一次是他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关机前的半分钟。归小始终没敢问陆延辰和赵敏山的婚约如何了，想着他要处理好了一定会告诉自己，也因为这件事情梗着和陆延辰说话，总保持着若有似无的距离，怕逾越那条道德线。也可能因为深受其害过，归小对破坏婚姻关系这个罪名看得非常重，哪怕是被迫的，可婚约的确存在。到北京是中午，飞机很争气，没晚点。归小取了行李，随着天南海北的旅客走出登机口，四顾望着。陆延辰没找见，倒是先看到了许耀， 那男人胳膊上搭了件休闲西装，衬衫纽扣一丝不苟系到领口，连表都没有，倒是干干净净，戴了个结婚戒指。归晓看了眼那戒指，普通的，没牌子。 找个地方坐吧，我还在等人接我。 许耀想替他接箱子，归晓没让，箱子小，完全可以自己拎。因为许耀要赶飞机离开北京，两人就约了机场碰头，随便找了个咖啡店坐下了。背包扔到沙发上，归晓探手就拿了咖啡店的宣传牌，把店名给陆延辰发了过去。等把牌子放回原处，又担心他找不到这里。 你能给我描述一下从停车场到这里具体怎么走吗？我发给接我的人。 你约的是10岁小孩吗？ 他没来过这个航站楼，估计也没怎么坐过这种飞机。 你朋友孔飞？ 归晓又摇头。许耀简略给他描述完，递了张便签纸送到他眼前，上面写着账号、开户行和开户名。归晓按照他叙述的路线给陆延辰发过去后，看了眼便签纸，收好，然后很抱歉地和许耀解释： 我最近手里要留着一笔钱，不能都给你，你要借的只能先打2/3，等下个月有个理财产品到期再补给你，来得及吗？ 没问题。刚看你从出口出来，想起10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见你，没想到小姑娘顺利长大了，还混得不错。 你看没看过一个视频啊？有个挺成功的女华裔，在受访时说，每个人都要努力赚一笔对不想做的工作说滚的钱，就能有资格在工作不如意的时候甩一句姐有钱，辞职不干。 许耀头一偏，看到了走进店里的陆延辰，猜想这就是归晓等的人。归晓坐的地方沙发背很高，看不到斜后方的人。 我倒是不想对工作说滚，工作多好啊，再不如意也能让我吃饱饭。我就想拼命工作赚笔对不如意的生活说滚的钱，下辈子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用对生活折腰。 嗯。 许耀微抬下巴示意归晓，他身后有人。归晓随之望去，在看到陆延辰的一瞬，目光软了不少，轻轻柔柔地说了句： 我还怕你找不到，想去接你呢。 他往边上挪了挪，陆延辰落座。许耀看归晓这模样倒挺有趣，又去打量陆延辰。他刚看见这位就能下定论，这是个当过兵的男人。前几天自己结婚时也有一桌宾客是家人的战友，精气神和他差不多，其中还有在驻港部队和维和部队待过的。而眼前这位与他们相比气场更足，更不可捉摸，幸好是小白脸类型，能将锐气降低不少。念头到这里已经被陆延辰凛然的目光打压下去了，这让许耀莫名想到那句很有名的语录：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看看咖啡店墙壁上的钟，抄起搭在椅背上的外衣站了起来。 哎呀，你那想法是不错，就是姑娘家的别总说滚不滚，不好听。我这急着走，你们慢聊啊。嗯。 一口咖啡没喝就撤了。归晓满腹心思都在刚来的男人身上，将服务员端上的咖啡轻轻推到他面前。 喝吗？ 脱脂拿铁里的奶泡微晃荡着，一个小小的糖浆做的心形泡泡也在随着打晃。陆延辰摇头： 你们是不习惯喝咖啡是吗？ 我喝黑咖啡。 哦。 陆延辰笑了声，从这三言两语就发现龟晓对戍边子弟兵的日常生活有一定误解，决定暂时不和他探讨这个问题。陆延辰不说话，龟晓也就拿着勺子默默搅着自己那杯咖啡，银色带着镂空雕花工艺的小勺子捏在两指间，在咖啡杯里撞出轻响。这半个月来，龟晓没事就查资料，就想多了解了解顾延辰的过去，可别说具体的，就连新闻报道都寥寥无几。后来他又打电话去问那堆小学同学，不过各有说法，大意是和普通人没什么差别，脱了那层皮还喜欢玩 DOTA 呢。可龟晓觉得应该每个地方的差异都很大，就像在云南边境的和驻港部队的肯定不同，而陆延辰又是戍边反恐的，应该更不一样吧。乱七八糟问了一堆也没有用的，比如生活习惯这种问题，简直就是空白中的空白。桌下空间狭窄，陆延辰的板鞋就顶着龟晓的皮鞋尖，这种相互挨着靠着的感觉特让人踏实，思绪也飘远了些。当初刚在一起时，陆延辰怕影响龟晓，从不表现出两人有任何那方面的关系，私下里每隔一两天就会在晚上来看他，因为怕开车太醒目招人非议，陆延辰都是骑车去的。从修车厂到龟晓的姑姑家最快也要1小时10分钟，可也只能见他1个小时。每次来，陆延辰都骑车带着龟晓避开家属区，从家属区骑车到军事区，经过学员兵住的一栋栋宿舍楼，再一路到底，在燕山山脉脚下的那小门才停下来。那个地方偏僻，还有几个土坟包，大半夜的阴森恐怖。龟晓就依偎在陆延辰的怀里和他聊天，还要随时被路过的巡逻兵望几眼。那时龟晓脸皮薄，每次有巡逻兵经过，都会用陆延辰肩膀挡住自己的大半张脸，脸上又热又燥，害羞得要命。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陆延辰想和自己做什么亲昵的事儿，骑车带他离开大院就行，可陆延辰从没这么做过。有些事儿，等长大了成熟了再去深想就会懂，身边人究竟孰优孰劣，孰好孰坏。 多人有声剧归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